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严兴鹏领衔主演，国家一级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3D 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近期上映，濮存昕、莎拉布莱曼和胡歌特别录制了视频推荐该影片。好，那么了解全新的京剧展现形式，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3D 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在上海电影艺术中心举行了一次特别的放映。首先看一下 3D 京剧电影啊，英文的翻译跟中文呢比较相似， The 3D Peking Opera Film。 那么今天学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京剧电影。京剧我们都学过 Peking Opera， Peking Opera 后面加上电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一个非常崭新的京剧的展现形式，叫做京剧电影。同时啊，前面加上3D 啊 ,3D 的。那么这个 D 呢，它的英文单词呢是 dimension, 啊，表示一个维度啊，三个维度的一个电影啊， 3D Peking Opera Film, 曹操 and 杨修，举行是 hold, 但是呢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一个动作，用的是 held, a special, 哎，后面出现了放映这个词。那么放映呢，我们看一看应该用哪个词啊，哎，同学们想一想电影院里面这个屏幕，哎，想一想这个词的翻译呢是 screen, 但是呢如果用 screen 的原型是不可以的，我们要对这个 screen 进行一定的改造哈，用这个 screen 这个词的动词的形式，但是呢用它的动词是不可以的，后面要加上 ing, 表示说一个放映的这个动作的一个名词化，所以这个放映的这个翻译呢是 screening, 哎 screening, 它的拼写是呢 screening, screening, 前面加上一个 special screening at the Shanghai Film Art Center, 上海电影艺术中心。那么以同名经典京剧为蓝本，这部电影啊以 4K 的分辨率进行了拍摄，它描写了东汉的曹操和他的谋士杨修之间微妙的关系，同时这部电影也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那么看一下拍摄这个词呢，我们想到的是 shoot, shoot, 但是呢它是一个被动语态的一个叫做过去分词，所以呢把这个 shoot 变成 shot, shot in 4K resolution。 后面这个词啊，同学们争取给它记下来，这个 resolution,R-E-S-O-L-U-T-I-O-N, resolution。 那么这个词啊，在不同的场合啊，它的意思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今天呢，它表示一个拍摄的图像的分辨率啊，它是否清晰，通过这个词 resolution。 同时啊，它也可以表示这个声音啊，非常的逼真，也用这个词叫high resolution, 啊，非常高的一个分辨率。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新年的 New Year's Resolution, 啊，新年的一个决心，它表示说在新的一年你准备呢做某些事情，实现哪些愿望，也用这个词 resolution。 The film is based on the classic Peking Opera play of the same name。 这部电影啊以京剧哈，经典的京剧哈，同样呢名字也没有改变哈，同名京剧呢进行了改编啊，用了这个词叫 based on, 以什么什么为基础进行了一个拍摄，进行了一个写作等等。后面加的是 classic, 经典的 Peking Opera play of the same name, 哈，同样的一个名字。It depicts, 那么今天又出现了我们原来讲过的哈，经常表示描绘描写的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词叫 depict, D-E-P-I-C-T。 同学们想到这个描绘描写的时候呢，往往会想到 describe, 那么今天我们又强调了一下非常正式的表示描写描绘的这个动词叫 depict D-E-P-I-C-T depicts the delicate relationship 关系我们都会但前面有一个微妙的哈这个关系表示人与人之间哈这个关系呢很难啊用一句话两句话给它说清楚那么会用这个词 delicate D-E-L-I-C-A-T-E delicate between the powerful Eastern Han warlord 东汉的末年啊出现了曹操非常强势的同时啊充满了诡计的一个人那么用这个词 powerful 哈、啊、非常的强大的一个后面加上 war lord warWar 这个词我们都会表示战争后面加一个 Lord 主人战争的主人合到一起呢是指叫军事首领哈曹操 and his advisor 今天呢我们把 advisor 翻译成了顾问但是呢在古代我们没有顾问这么一个职位在古代给这个皇帝出主意的人呢我们翻译成谋士 The film is also in-depth exploration of humanity这部电影啊也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前面有一个词叫做深入的深入的话呢我们看这个词呢应该理解成为一个形容词但是呢今天用的是一个介词加名词构成的一个词组叫做 in depth 这个 depth 同学们想想和哪个词非常的相似啊哎，是这个 deep D-E-E-P 表示深的但是呢今天用的是这个 deep 它的名词的形式叫 depthDEPTH 同时前面加上介词 in depth 表示深入的一个探索或者是研究之后呢叫的是探索 exploration 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啊、往往是指对太空对海洋的一个探索、啊、叫 in depth exploration of humanity、啊、这个词我们也讲过表示人性的一个深入的探索电影的故事啊，是选自中国文学名著呢《三国演义》曹操呢被描写成一个非常多疑的贪求权力而杨修呢被描绘成一个多才多艺但是呢非常自负的一个学者 The original story is selected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 哎，好那么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原始的故事哈 original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原始的最开始的 story is selected from ChineseLiterature Classic 啊，非常经典的一部小说啊，叫做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哎，同学们记一下三国演义的英文的翻译是 Romance 这个 Romance 啊，非常浪漫的一段故事啊 Romance 啊，罗曼蒂克但是呢在这里面不要把它翻译成三国的一个罗曼史了而是一个故事啊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啊，三个国家的一个故事啊，叫做三国演义In which 曹 is depicted、又出现了描写这个词 depicted as a suspicious warlord suspicious、啊、这个词呢有点难度表示一个人生性多疑、啊、suspicious S-U-S-P-I-C-I-O-U-S suspicious warlord greedy for power 特别、啊、贪求权力、啊、这个 greedy 非常贪婪的一个人因为呢他一直呢想当皇帝、啊、但是呢最后呢还是没有当成、啊、greedy for power and Yang is portrayed as able 那么杨修、啊、被描写成 portray、啊、P-O-R-T-R-A-Y、表示描写描绘和这个 depict describe 都表示对一个人的描写、啊、描述 as a able有能力哈，这个词非常简单我们学过这个词组叫做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今天我们把 able 这个词啊单独的给它提了出来哈，来形容一个人哈，非常有能力的 able 但是啊，同学们注意用 able 这个词的时候呢后面一定要跟它的一个名词 able person able 什么什么一个人它不能直接说 somebody is able 是不可以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字符哈，那么这个词呢有一点难度哈，同学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conceited C-O-N-C-E-I-T-E-D 那么两个词 is abled but conceited young scholar 那么这部电影将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与现代 3D 技术呢结合到一起。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说道，他很高兴看到许多年轻人啊被这部电影所吸引，他在屏幕上呈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和一种新的风格。The film combines, 哎，这个词我们讲过了，融合容纳 combines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er art,哎，中国传统的一个叫做戏剧的艺术表演的风格 with 与什么什么相结合，后面跟介词 with something, with modern 3D technology, 跟 3D 技术有效的结合到一起， says Shang, who is excited, 非常的高兴啊 to see so many young people attracted to the screening, 能够看到呢这部电影哈、啊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哈、啊、这位表演艺术家非常的高兴。It presents stunning visual and new style on the screen. 它展现出了呈现出了用了这个动词叫 present, P-R-E-S-E-N-T, present, stunning visual and new style. 那么两个名词，一个是 visual, 视觉哈、啊、这个词我们讲过 ,V-R-S, 往往呢跟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力哈、啊、有关系。visual, V-I-S-U-A-L, 视觉的一个效果，以及呢一个 style, 一个风格啊，两个动词 visual and style on the screen。这是呢导演滕俊杰第三部 3D 京剧电影。那么前两部我们看看它的名字啊，分别为霸王别姬和萧何月下追韩信。同学们想一想英文如何来翻译，第一个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都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故事的桥段。好，那么同学们看一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同时啊了解一下哈、啊、我们著名的哈、啊、京剧的一些片段的英文的翻译。It's director Tung's third, 啊第三个 3D Peking Opera film following, 啊在什么什么之后 following 后面出现了霸王别姬，实际上呢就是说啊，他的这个妃子呢说再见，哎，那么再见这个词我们学过叫做 say goodbye, 但是呢用这个 say goodbye 听起来有一些不太正式，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词表示再见的叫 farewell, farewell, 好，我们讲过非常正式的一个词表示再见 farewell,Farewell, my concubine. My concubine. 后面出现了这个叫做姬哈，我们说他的妃子 concubine, C-O-N-C-U-B-I-N-E, concubine. 哎，同学们记下来，霸王别姬 Farewell, my concubine. 第二个是呢，萧何月下追韩信。萧何哈、啊，直接翻译就可以了。Chases, chase, 追哈、啊，这个动作 C-H-A-S-E, chases.韩信 under the moonlight, 哎，在月亮光的下面追这个韩信，后面加的是这个 moonlight。 电影的导演滕俊杰说呢，影片的音响效果由于杜比音效技术的引入而大大提升。那么获奖的英国音响艺术家罗杰·萨维奇也被邀请参加电影的音效制作。 According to Tung, the film's audio is enhanced by Dolby Sound Technology, 哎，后面有一个大的提升叫 enhance, E-N-H-A-N-C-E-D, be enhanced with, 通过某一个方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with Dolby Sound Technology, and award-winning British sound artist, 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获奖的音效大师哈，叫做 Roger Savage, was also invited for the film sound effect. 许多年轻观众的赞扬增强了我们对这部电影的这个信心。以前啊，年轻人从来没有看过京剧表演，这是呢第一次。这部电影让他们对古老的艺术形式的魅力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年轻人将会被传统的戏剧所吸引。Praise from many young viewers.啊，通过一些年轻观众的这些赞扬啊 ，have boosted our confidence in this style of film。那么，增强了我们对这类电影的一个信心。用了这个动词叫 boost，B-O-O-S-T, boost， 增强、提升 our confidence in this style of films。Many young people never watch Peking Opera performance before， 从来没有看过京剧的表演。Bu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vie gives them an insight into the charm 让他们深入的了解到一个东西的魅力 charm, C-H-A-R-M, 了解到一个魅力，后面加上介词 of the age old, 非常久远的这么一个概念 age, 很长一段时间加一个 old, age old art form. We believe many more young people will be attracted to traditional theater in the near future. 好，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影院观看这部 3D 的京剧电影。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3D Peking Opera film Cao Cao and Yang Xiu held a special screening at the Shanghai Film Art Center. Shot in 4K resolution, the film is based on the classic Peking Opera play of the same name. It depicts the del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werful Eastern Han warlord Cao Cao and his advisor Yang Xiu. The film is also in-depth exploration of humanity. The original story is selected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which Cao is depicted as suspicious warlord greedy for power, and Yang is portrayed as able but conceited young scholar. The film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er art with modern 3D technology, says Shang, who is excited to see many young people attracted to the screening. It presents a stunning visual and a new style on the screen. It is director Teng's third 3D Peking opera film, following Farewell My Concubine and Xiao He Chases Han Xin Under the Moonlight. According to Teng, the film's audio is enhanced by the Dolby Sound Technologies. Award-winning British sound artist Roger Savage was also invited for the film's sound effects. Praise from many young viewers have boosted our confidence in this style film, director Teng says. Many young people never watched Peking opera performances befo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vie gives them an insight into the charm of the age-old art form. We believe many more young people will be attracted to the traditional theater in the near future.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故事的名字呢是《我认识的一头犀牛》，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nimals.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动物们的新故事了。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在之前呢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啦。Have you ever sipped tea with a rhino? 那你和犀牛一起喝过茶吗 ?Blowing bubbles in the bath with a giraffe? 那你和长颈鹿一起在浴缸里吹过泡泡吗 ?Or had messy mud fights with a pig? 那你和小猪猪一起在泥塘里扔过泥巴吗 ?Join in with the fun and let your imagination run wild. 那好了，打开你的想象，一起加入这个快乐而又奇特的故事吧。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I Know a Rhino.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我认识一只犀牛。I know a rhino. We like to take tea. I have two sugars and rhino has three. 我认识一头犀牛。我们喜欢一起喝茶。我会往茶里放两块糖，而犀牛呢，它会放三块。I know a pig, and we play in the dirt. We always have mud fights, but no one gets hurt. 我认识一头小猪猪，而且我们喜欢在泥坑里面玩。我们经常会玩泥巴大作战的游戏，但是没人会受伤。I know an ape, and we keep in good shape. 我认识一头大猩猩，我们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Singing pop songs and dancing along to a tape. 我们一起唱着流行歌曲，一起随着录音磁带里的歌声翩翩起舞。 I know a hippo, and when she's not busy, we spin round and round until we get dizzy. 我认识一头河马，当它不太忙的时候，我们会玩一起原地转圈的游戏，直到啊我们都转晕了。I know a dragon. He's scaly and bold. I look after him when he's got a bad cold. 我认识一只巨龙，它身上布满了鳞片，而且它非常的勇敢。当它生病得了重感冒的时候，我会照顾它。I know a giraffe, and we laugh and we laugh, blowing hundreds of bubbles when we take a bath. 我认识一头长颈鹿，我们笑啊笑啊，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可以吹出成百上千个泡泡。I know a bear, and when it is sunny, we go for a picnic with brown bread and honey.我认识一头熊，当天气啊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外出去野餐，我们会吃黑面包加蜂蜜。 I know a leopard who loves to get dressed in a suit, tie and top hat. He's simply the best. 我认识一头金钱豹，他非常喜欢穿衣打扮，他会穿上一套西服，打上领带，戴上礼帽，他简直啊棒极了。 These are my friends, I know them, you see. 那他们呀都是我的朋友，你看我认识他们。 I know them quite well, 而且我非常的了解他们。 Because they live with me, 因为他们和我住在一起。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在故事中啊，小女孩的想象力可真丰富啊。她跟犀牛一起喝茶，照顾生病的巨龙，跟猩猩一起唱歌跳舞，等等等等。而这些动物啊，其实都是陪伴她成长的毛绒玩具。那同学们，小朋友们，打开你的想象，你可以用陪伴我们成长的玩具讲个故事听吗？别忘了讲给 Jason 老师听啊。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万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en you're looking down at me, can you see?Lots of worms. Can you see? Then wriggle and squirm.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en you're looking down at me, can you see the whole wide world?Can you see snails and slugs?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en you're looking down at me, can you see? Centipedes, can you see? Tiny seed.